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好，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家装和装饰的时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来自于北京亚美宁装饰设计总监。好，今天好啊。那另外呢王永红呢还是木兰花语女设计师协会的创始人。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跟王永红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一起呢来交流关于家装装饰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嗯，好的。 嗯，那如果大家呢关于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是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好，那么首先呢老陈先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微信哈，应该说是一个感谢性的微信哈，和刚才电台城市广播安排的专门的律师张老师给我来电话了，回答了我有关于农村老人遗留下来的房产问题，说谢谢电台广播，谢谢安居好声音，实际上我们是楼市好声音啊。确实我们每周六的时候啊是关于房产方面的法律问题的这样一个解析。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的话，一般在周日周六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的话呢，这是我们非常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是的。 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家装的时间，如果能够帮上大家的忙也是非常好的事儿啊。 希望我也能给大家带来好声音，能为大家解决问题。 首先就有一个问题哈，首先就有一个问题，这个母子李他问了两个问题，他说首先请问白橡木的家具可以选择吗？它有污染吗？白橡木 如果作为实木它是没有污染的，但如果它只是装饰表皮的，这现在市场上很多的这个木它只有一层装饰木皮，这种的话就要查它一下是否有环保的这些证书，因为那种装饰木皮的木它会含的这种装饰材料含胶会比较多，会有一定的环保隐患。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全木的话 纯实木 的， 对，然后你只要查一下它表面用的什么漆就可以了。 好，他还真是提到了漆的问题。他说那请问什么样的漆是可以选的？当然了这个问题呢好像有点模糊，不知道是乳胶漆呢还是油漆啊。 对对对，因为咱们木料用的大多是油漆，但是油漆也是个泛称。现在木料用的漆呢有油性漆还有水性漆，都是可以用于这个木料表面适用的。再就是乳胶漆，乳胶漆也有水性漆，如果是纯水性漆环保性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油性漆也没关系，油性漆它也是有环保不环保的，只是它在涂装过程中呢它因为需要吸料来稀释会有一 定的刺激气味和这种有害气体的残留，是这样的。 那一般比如说木质的或者家具上啊，要涂这个漆，一般都是油性漆哈。但是现在好像也有一些像什么木蜡油啊等等的，可以替代一些油漆。 也有水性漆了。 水性漆。 木蜡油是咱们中国比较传统的一种材质，但是木蜡油的它有它的一些弊端。 对，它不太耐磨。 或者是说咱们用水差了，或者经常用了会有反白的这种现象出现。 对。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建材城里的这种水性油漆。 好的，一定要选择水性油漆啊，不管是这个乳胶漆还是这个油漆，都有水性的了。好的，咱们再来回答几个问题。他说，这个定制家具要注意什么？是在家具城去选吗？说各厂家之间怎么做出比较？能不能呢来说一下？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现在定制家具还是一个市场占有量比较大的，因为现在的房型各式各样，每人的需求又不同。在咱们房价比较高的情况下，大家都希望能精确的使用每一个空间，能更大化一些，所以定制家具的市场现在很磅礴，但是又有一点真是鱼龙混杂，当然如果说在保证有些第三方保证情况下，您上建材城，至少建材城能给你做一个第三方，这会有一定的保障。你要说比较的情况下，我建议您最好还是货比三家，从他们的材质用料上比较，还有就是它的设计师的在功能设计上的一个比较，再就是第三点安装工艺的一个细节的比较。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你选择哪家的品牌为您做这个定制家具的话呢，一定要对它这个品牌有所了解。所谓的了解就是说您在网上先查一查它的口碑怎么样。千万不要弄那些杂牌子当然这个杂牌子呢就跟有一些假冒伪劣是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当然杂牌也有好的，只能可能是小厂家。咱们在比较的时候千万注意有一个可能容易走进去的陷阱也好，或者误区也好，就是大家经常会跑到一个店面，哎，你这柜子怎么卖？一米多钱？或一平米多钱？经常这么问一下。但是定制产品它不是这样来计价的。它这一米有可能是只有一个挂衣杆儿啊，它的单价就很低。但是它加上了裤屉、抽屉、五金件儿以后，这个单价就很高了。所以你一定要是让先设计好这一节柜子，比如说我们家这面墙是有一个3米宽。2米5高的一个面积，我里头需要挂长衣、短衣、裤屉，我把这些东西都设计好了，再综合报价。你是找 A 公司还是 B 公司，同样的设计、同样的材料的情况下报价，要不然你是没可比性的。 对，不要单纯的报价。 对， 比如说我这个1米宽什么几米高是多少钱，因为你里边要设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还有碰到过一些不太规范，可能说在业务人员啊给你做一些陷阱式的报价，就是他开始可能五金件都不含，或者是说上方的装饰条不含，装饰柱也不含，你后来发现他给你报着价，虽说开始看到 A 比 B 要便宜，但实际 B 全报全了， A 可能很多的项目就漏掉了。 所以说呢，在选择定制家具的厂家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 对， 虽然说现在这是一个趋势，很多的家具厂商都做这个定制家具。 对， 但是有一些确实做得非常好，有一些像刚才您说的是鱼目混珠。所以呢要看品牌的情况，看口碑的情况，看它的报价的情况，而且这个报价呢一定要全报价，不要片面的报价， 先做好做全了你的设计再去报价。也可以请你们家的家装设计师来帮您做一个审核，他毕竟他要更专业，知道这个是内部的一个设计的这种结构是否符合你们家的实际需求，然后呢再就报价项是否全面，他能帮你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对，那假如说哈，我只是做一个定制的家具哈，不是说跟装修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到了这个定制的厂家以后，是把我要的这个情况大概跟他说一下，然后他帮助我设计， 他是有设计师的， 他有设计师， 对， 然后最后他要给我出一个图纸吗？ 一个是立面图纸， 还有细节图纸都有的， 都有的。 嗯，前期可能他会大概的，哪怕是业务人员，他也会手工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纸给你看。 嗯， 而且北京市场大多数前期他是会免费给你出一张， 哦，免费的，所以我就要问到这问题了。 嗯， 那可能我刚一开始还没有决定跟他合作哈， 嗯， 他给我一个报价也好，给我一个图纸也好，我看了以后， 嗯， 合适我可能才合作。 对， 但是有一些呢，品牌的厂商就觉得好像我跟你做这些，我不可能是完全公益的哈，免费的，还有管你要钱，这个时候消费者就有点愁。 前期再去测量啊，或什么，有些大厂家确实说，你如果拿走图纸，要付我一个测量费用，我觉得这也正常，但是都不会多100-200的，我建议您还是要花这个钱的，因为这避免很多麻烦。 对，而且有些你要是不给他这个定金的话，他根本不过来给你测量的， 对， 所以这个您自己拿捏吧。 对，然后也跟人家可以摊开了说嘛，说我要比较，你把图纸报价给我，货比三家，只要你的货品过硬，他是不怕这个比较的，我相信那边也会给你的。 好的，就是要好好的交流， 对。 另外呢，还有他又问到，他说如何选择断桥铝的这个东西啊。 断桥铝一般作为门窗，就是咱们的那个户外窗啊，或室内的一些防水，需要防水，比如阳台啊、卫生间的门的地方，会用一些断桥铝的材质。断桥铝呢，它一般要看的是一个壁厚，50、55、60、80这种壁厚，它根据不同的位置壁厚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市场上经常看见说，大家都统称说我这是60厚，比如说，但是呢，有的它是中间加衬的，就是它中间是会有一根钢衬，有的是没有的，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这是基本的辅料这块嘛，就是它那个主料是这样的比较它的一个厚度之外，还有你要看它的五金件，究竟说是比如说一扇门上一扇窗上它是两个还是三个五金件啊，固定合页，然后这个合页是哪的厂家，有好多是德国的，有就确实质量非常过硬一些。 而且这个断桥铝啊，现在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了啊，比如大家做窗户啊什么，一般都用断桥铝了。 对， 其实断桥铝从表面上来看呢，它是两层玻璃， 对， 是吧？两层玻璃，两层玻璃中间呢，它是有一个隔断似的哈。 对，颜色的对金属，它是为了做中空来处理的。 对，所以这样的呢，就叫断桥铝的。但是它用的一些材质啊，甚至玻璃啊，它的材质、它的壁的宽和薄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对，首先你就是注意说我这断桥铝的一个厚度，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50、60、70、80这种那个标注嘛。还有就是刚才周老师您提到的那个玻璃的厚度，它也是有，还有两层中空还是三层中空。但是呢，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越多越好，它跟你这窗户的承重有关系。比如说我这小窗户本身合页就很小，我做了三层中空它太沉了， 对 后接合页会有问题 的。对，但这块我呢，因为房子外面就是大马路比较吵，我就想做三层增加一下它这个密封性，那要如果是固定扇是没问题的，开启扇建议不要做三层。 而且这个断桥铝啊，确实它对于这个隔热呀、隔冷啊、隔音啊等等的是非常好的。 对，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材质呢，现在大多都在用断桥铝。 性价比比较高。 当然了，如果说我这个装修可能不是我个人住哈，以后要去租出去等等的，您觉得有必要用断桥铝吗？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也是有必要。 对，当你这房屋室内的这种住宅舒适度高越高，你的租金不就越高吗？ 对， 人家住进来的时间会越长， 他会看品质的。 对，他说我住在里面我很静谧，那我愿意多住一些，多住一段时间，我住一阵很吵，那我就频繁的搬家呗，我就不在你这儿住了吧。 所以呢，除了断桥铝之外啊，原来的那个品质大概都用 原先有什么铝合金 铝合金啊， 窗挑窗早就淘汰了。 对， 这种铝合金的还有一些在用，但那个真是密封性太差了， 尤其一刮风的话就会吱吱的响。 而且这断桥铝真的也不是贵很多， 而且断桥铝 也有便宜的， 对，也是分3、6、9等的。 而且如果说你真要降低造价的话，同样的材质你少用两个开启扇就有了。固定扇便宜， 对，少弄几个窗户 其实只要是对流的 这个空间够了，这个位置设计好了，窗户的开启扇不是越多越好的。 嗯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决定装修的话，你用的这个建材啊，尽量的品质好一点， 对，至少说你要中等偏上，而不能是说我偏下的。 是的，是的。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啊、装饰啊这方面的内容哈。那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咱们再来看哈，有一位。好像是挺年轻的一位听众朋友毛毛，他说近两年来哪类的装修风格是比较受年轻人喜爱的。其实说到这一点啊、很多年轻人他自己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 你一问他呢，他可能会说出很多，但是从您这个装修啊、或设计啊、这个经验来看，年轻人更喜欢哪种风格？ 现在比较流行北欧风啊、简洁风啊、简欧啊、还有一些工业风啊、还有一些比较个性一点的，就是说我要做到佛系、现在很流行的佛系感觉。 其实说到这个佛系的话呢，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这个佛系好像一个是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风格，就一进去以后呢，就是感觉很有佛教的色彩啊。另外呢，要体现出这种佛系的话呢，确实有一些固定的一些用的东西能够体现出来。 其实呢，佛系并不是体现佛教色彩的，这个佛系是我觉得更应该更准确，应该叫性冷淡风、 是吗？ 对，就是无欲无求的那种感觉、然后家里 就感觉淡然的那种。 对对对，装修的可能进去以后你会更放松、更舒适、更少的一些牵挂，过多装饰的东西就会摒弃掉了、更追求自然初心的感觉。 还真是。你看啊，您说的这个佛系的话呢，我查了一下，说这个佛系在当下的日趋呢，被大家所这个喜欢哈、说在当下呀，这个人们都工作非常紧张，压力也非常大，在这种大环境当中，每个人都渴求呢追求一种轻松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这种佛系的家居呢，不仅提供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居住氛围，而且有助于呢缓解人们的焦虑和抑郁，让这个生活更加的随性和自在。就像你说的那种，可能更 焦躁， 对，去焦躁，就你一进去以后有一种禅意， 对， 就完全非常淡然的东西， 其实 不是浓妆艳抹， 体现自己能回到家里真正的看到真正的自我。因为大家说实话，因为我也是属于这种工作这个职业女性嘛，在外面时候你难免要有些装， 你 要说你 得端着， 装给客户看，装给上司看，装给同事看。其实这装那个有并不一定是褒义词，那个贬义词也可能是褒义词，因为咱们大家都要注意形象嘛。 对对对。 但回到家里那就是你的家，我就是要表现自己的东西，我想要做什么，我很放松，能静下来听自己声音，不是很焦躁。像前些年流行的大欧风，然后呢说啊，我们家这些年流行中式，我就弄了个古典中式，回到家我得端在那儿坐着才可以，我躺下来都会硌得慌。那这个不是一个家应该有的状态。所以佛系也很受很多的时尚青年人所接受，也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也喜欢，就因为他们的心境已经很佛系了。 对，其实你看刚才您说啊，有些中式风啊，确实什么木质东西特别多，然后确实是有的时候比较硌冷，床也好、沙发也好啊，人都就哎呀坐着很不舒服，但是追求那种风格也就罢了啊。另外有些人呢愿意什么欧式的风格等等啊，家 金碧辉煌的， 弄得金碧辉煌，特别奢侈等等的，其实好像也有一种压抑感，就不放松。 对， 所以现在咱们讲这种所谓的佛系，就你进去家以后呢，就能够让你有一种放松的家感觉。我理解， 自己看， 对，我理解就是家具啊那种装饰摆设并不是特别多，应该 就是去繁，保留那个去繁杂嘛。对对对，真是就像咱们现在经常的要推一些断舍离一样的，你把不需要的东西全部抛弃。 对对对，甚至好像我在家里边就光着脚走路，我想坐在那儿，咵一下坐在地板上了，就那种感觉，而且四周呢没有挡着你的东西，就感觉呢让你很清静。 所有东西是咱们需要的。那些一些只是装门面的东西，尽量就摒去了。现在很多的 朋也会客呀、朋友啊，这聚会也不会安排在家里嘛。 嗯嗯、 真的，现在的装家更多的是装给自己了、 嗯。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家装就很有意思啊，他就在硬装方面啊，他下的很大的功夫、 嗯。 在软装方面，其实他也特别的重视，但是他的每一样东西，你看起来呢，都是你让你特别喜欢的，就没有多余的。 嗯、 甚至他很多东西非常随性，就什么那些垫子呀、 嗯、 靠垫都扔在地下。 嗯 有人就扔在地下、 嗯、 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累了夸随地而坐然后啪就可以躺在地上等等的、 嗯、 那种感觉舒适无比就没有任何的框架给你 嗯嗯 啊非得说这个区域是干嘛的那个区域是什么谈话的啊、 嗯、 什么聊天的这是睡觉的那边是吃饭的、嗯、什么他没有那么多的划分 这种无边界感在家里更舒服、 哎、 因为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多的框框框框给自己 的嗯嗯嗯所以这点真的是很多年轻人特别的喜欢啊 嗯, 嗯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说、嗯、有听众有这个家里啊房子非常小就一居、 嗯、 面积呢也比较小、 嗯、 现在呢想重新的装修一下、 嗯、 如何使这个一居的房子装修起来显得宽敞一些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做法、 嗯、这样的一居室呢它如果是一室一厅或是应该是一室一厅的这种房子、 嗯、 这种房子呢大多每个空间会比较狭小像客厅厨房卧室餐厅卫生间这些地方它有很多的隔墙如果说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你先找到建筑的图纸看到能把那种非承重墙我建议能拆就拆、 嗯、 因为毕竟家里头的你把它变通透了以后你视线一览无余会更舒服、 嗯、 还有就是一居室的家里大多数是小两口或单身居住的 嗯 啊这种呢是不嗯也不会有过多的人上你们家来参观 对、 啊、 一居室 对然后把它全打开的情况下你会在里面生活得非常自在、 嗯、 就像刚才咱们说房型佛系装修我想躺哪儿就躺哪儿没有客厅餐厅的这种划分了 嗯、 啊、 嗯 还有可以打破常规去除客厅的这种概念 嗯 啊就把餐桌放大又可以坐在上面聊天又可以写画画当写字的区所以可以换一个功能、 嗯、 对然后呢当咱们的卧室不是局限在一个小房间里的时候你打开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嗯就是区域性靠家具的一个划分的时候你是在里面也会很舒服 嗯 它不会觉得人是最怕缩在一个暗的空间里的 对对对对、 嗯、 人是最怕被禁锢的 对 嗯他其实内心还是追求一种自由感 嗯 啊一种舒适感、 嗯、 啊你别什么事情你非得这样、 嗯、 非得那样这人就不舒服 对 所以刚才您说这个小的空间的话呢有两点我印象特深、 嗯、 一个就是说只要不是承重墙能拆就拆 对、 啊、 尽量打开 尽量打开、 嗯、 让它宽敞明亮、 嗯、 啊看着大一些、 嗯、 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空间让它多用途 对、嗯、空间更功能多元化一些 功能多元化、 嗯、 啊所以这点就能够让你这个小的空间显得就比较大啊， 新打开了，这个房间不就更大了吗、 嗯啊？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嗯。 另外呢，有一位姓周的朋友，他说，门呐、啊，原来涂的是硝基漆， 嗯， 现在呢想把门建建新啊、 嗯， 想问专家，可以涂水性漆吗？说 不可以， 涂什么样漆最好？ 不可以，水性漆盖不住硝基漆的底色， 哦， 你只能接着用硝基漆来涂， 嗯、 要不然话会花掉的。 嗯，那这个硝基漆就是油漆是吗？ 啊、哦，对，就咱们传统说的油漆，用漆料来那个 稀 化 的， 哦、对、 哦， 嗯。 所以呢，还是不能够用水性的漆。 嗯， 那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它也可以做贴膜处理。 贴膜处理。 对，就跟汽车贴膜一样的， 哦、 还很方便，还没有什么污染， 哦、 贴完当天就能用。 哦，真的、 啊？对啊，硝基漆你还要干一段时间， 嗯、 还要散味儿，那个是不需要的。 嗯 啊，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把它拆下来以后呢，用刨子、啊、给它刨一刨，建建新、 哦， 然后再重新再给它刷上水性漆呢？ 但是看它的门是实木门还是复合门，如果复合门是不可以的。 哦可以的哈， 对，也还有传统很多东西，它是有木饰面板的。你一爆完那个，那总共3厘5厘的表面木表面，它一爆就没有了。 哦， 里面它就是那种密度板的了。 嗯，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就是当时我家里在装修的时候呢，那个设计师就说我的门挺好的，说你这实木门，你也甭换门了，说我给你鉴鉴新吧。然后他就给我拆下来，就拿走了。回来以后就是一个新门，我说你怎么弄的？他说就意思就先怎么 啊？对， 打。 那你就是纯实木的，是可以这样做的，哪怕说重新雕花都没问题， 是吧？ 对对。 所以姓周的这位朋友，您看看啊，您那门是什么样材质的？ 对， 如果纯实木， 刚才我提了说贴膜的话，他可以上网上某宝去看看去，他也有木纹了，有彩色各种颜色， 那自己贴吗？ 自己就可以贴。 哎， 如果说他这个门，但是前提他门上不能有特复杂造型，最好是平板啊。但如果说不是平板的，有欧式那种雕花造型的，建议他就是重新喷涂吧。 嗯，重新喷涂， 对， 那也是油性的， 对，也得油性消积气。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发短信过来啊。看来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非常踊跃啊。那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家里呢想修一个小吧台，那这个吧台能够当餐桌用吗？ 当然是可以的呀。而且你既然说在家里修吧台，肯定是希望自己会经常用到的。或家里两口人喝喝下午茶呀，然后呢吃个简餐啊，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家里是经常会有朋友聚会，或者是一大家人经常要上你这来聚会的情况下，你这吧台的尺寸就要考虑到。因为有时候节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到来或者家人到来嘛。但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建议就不要采取吧台形式，因为吧台会有点高， 对， 它的座椅会相对也高，老人和孩子上下不方便， 是的， 不太安全。 我同意您的说法。如果说就小两口哈，就是感受那种这个品质生活哈，修一小吧台也未尝不可，两个人都非常方便哈，可以当这个餐桌来用。 对， 但如果家里人口多了，有老人有小孩，然后一起吃饭的话，可能四五口弄一个吧台又高，而且呢这个也不见得有多大，所以吃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对， 另外吧台有一个问题啊，你既然修吧台，这个吧台就要实实在在的立在那儿，会不会比较的占地方 啊？也不会， 也不会。 比如说它正在处在厨房和客厅之间， 哎， 啊，那把那墙去掉，我就做一个吧台，做一个中岛形式的，也是可以的。 又是一个隔断，同时又可以当这个餐桌， 对， 当吧台来用。 当然也有那种形式说我就是做一个一年性的吧台，我靠墙来做一个，那就是一个人享受的，但那种使用率非常低，只是你前期想完成你一个有吧台的这种梦想和愿望而已。 没错，我跟你说这个吧台桌啊，我原来装修就家里弄了那么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客厅和阳台中间把那个墙，因为上面不是窗户吗， 下方有断承动墙， 对，把那个窗户给打掉了以后，然后底下不就是 门帘窗下朵， 对，就下朵嘛，把它打成了一个吧台。其实呢没什么用处， 可能装饰性更强一点。 对，而且那个位置也是，你想旁边就阳台，然后谁把那个饭都端在那块去吃啊，只是 阳台上又挂了一堆衣服，放了一堆杂物， 对对对，所以更多的是一个摆设。 所以这个位置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坐得住。 对，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家里边安那个浴盆似的。你说浴盆吧，想象的特别好哈，然后呢，哎，这个浴室里边安一个浴盆，然后呢，这个有时间的话啊，再泡泡澡啊，觉得特舒服，感觉。其实家里弄完了浴盆以后，我估计啊，可能一年半载都不会去那里边泡一次。 我觉得这还要分人。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更园区发展处主任杨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